咁今日港市买入1763.4美元，卖出1764.09美元。港汇指数101.5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9月，小一入学嘅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喺今年9月20日至27日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喺2016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嘅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嘅小学，并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嘅特别安排。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发展是企业的第一要务，没发展这间公司就不会长远。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今晚咧，我哋又请翻啲老朋友啊，刘天赐赐官，咁啊加埋马鼎盛、马恩赐，又讲讲呢个余英时啦。 马鼎盛咧就唔知点解会讲余英时。 哦，唔系啊， 我解俾你听啊，一句咁简单，即系小弟咧假假地都系学历史嘅，咁学历史余英时呢个系英。即係歷史嘅大家，咁我居然對佢即係幾乎一無所知，就非常之慚愧。 當年你 我點會知道余英時啊？ 係佢啲書落個架喎。 嚇！我嗰個 上個架 嗱，即係咁樣 上過， 即係佢一不在咧，咁就全個歷史界都有反應。 係 咁，我睇到《紐約時報》。一句说话，话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哇，独一无二吓，评价好高。话佢嘅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咁呢个就系美国佬讲法啦。 呢个 唔奇，因为佢喺美国攞博士啊嘛， 哈佛 又系即系喺美国桃李满天下啊嘛。好啦，咁大陆呢大陆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文人钱钟书生， 系 啊，佢论余英时咧有一句妙论， 系咩？ 唔系谬论啊，妙论。 妙论 系啦。咁当时咧有一个朋友就同余英时话：话海外咧当推独步啦，话余英时啊。咁钱钟书点回应咧？佢话即使喺中原，亦起作第二人相。 哇，咁高，喂，评价咁高啊！ 喂，非同小可 喎、啊，讲少。 咁即系我咧，作为我呢个年纪嘅人咧，我觉得有震撼力嘅咧，仲唔系呢两句说话？我觉得有震撼力嘅咧，就系、是、因为前边个余英时嘅弟子 王仁宇。 佢嘅博士生黃仁宇對我都冇震撼，都冇震撼力。有震撼力嘅咧，係前呢個余英時先生嘅高足， 係 佢嘅博士生。可能你哋就唔會好知佢嘅名，因為係北大嘅名教授，叫做羅志田。羅志田點解同我有啲關係咧？就 大家都是1977屆的歷史是大學生、 哦、 雖然不是素無面貌和、嗯、 不是中大 不是、 嗯、北大 嘛 說了 他也都不是北大、哦、 中大呢這個不是中文大學、啊、是中山大學、啊、 那這位羅志田先生呢 是 他是四川大學歷史系的、 哦、 不過大家都是七七級都是文革後第一屆考入歷史系的、 嗯、 那始功呢就即是、在這個歷史博士呢就是讀啊讀啊余英時的、 哦 啊、那他讀余英時就很閒啫、嗯、但他回到來以後呢現在是中國大陸top 級的歷史教授 ，top 級的， 最 top 一級就好多。問題佢係大家公認佢嘅學術地位， 係咪？ 係啊，你不妨上網查一查，我都唔知本來。後尾啲人話， 邊個田先？ 啊，羅志田，志向嘅志， 係 填土嘅田。 哦，我以為 羅志田教授， 羅志田 真係未聽過喎。佢係 我都未聽過。 係啊，佢仲要 top top 喎。 係啊， 即係反而啊， 即係我中大啲校友咧，一提起都 豎起手指高， 都話我哋不能並肩。 哇， 係啊， 咁你我要睇底啦， 我哋中大都有幾個有知名嘅人士啦，都話即係望其項背都難咁。由佢個弟子都咁巴閉喺大陸，再、一個就馬上次頭先講嘅，佢、有一輪咧， 係啊， 即係00年代啊，喺大陸都出咗好多余英时嘅書， 係啊係 啊 係啊， 真 嘅。咁啊，點解佢咁即係得到頭先咁高嘅呢個地位咧？ 係。 請教次官咯， 唔 係點解咁難得請你嚟坐坐？ 嚇有啲咧，即係話佢喺美國嘅時候成日都有聯絡嘅，咁有啲我諗啊馬鼎盛可能知，譬如郭兆光啦、郭劍雄啊嗰啲咧，即係成日都有嘅，網度成日見到嘅嚇。咁我話咗啦，好啦，交俾阿次官講。 次官你點都要講講佢兩樣。即係作為歷史學家一樣，佢嘅著作等身，佢乜嘢最巴閉？即係佢嗰個論啊，點解得到咁多人嘅推崇？第二個咧，佢教書噶嘛？ 係教書。 佢下邊嗰啲，即係我啊晚次知道黃仁宇，我啊知道呢個啊呢個羅志田。 唔係，我都睇過阿余英時啲，因為有網度啊，即係嗰陣時未落架嗰個時代咧，都有好多文嘅。 我特登都買咗書嚟入補，但係聽次官講先。 佢咧就做過我校長喎， 當然啦， 做過 兩年咋，兩年咋， 新亞校長。咁誒，當年咧 好多爭論啊，嗰兩年。 大中啊，大。唔喺度，佢頂咗個新亞個院長做校長做之後咧，就唔喺就胃癌啊！ 哦， 咁啊個兩公婆一齊自殺死咗嘅。 哎呀， 咁啊之後咧就揾咗佢做中新亞嘅校長。咁啊新亞咧點解 佢真係唔係好有資格嘅？ 佢新亞校長嗰陣時咧。 幾多老一輩嘅學人喺度啊？仲 好緊要嘅，因為咧上一手咧就係、是、梅贻琦啊， 係 梅贻宝， 梅贻 琦嘅梅贻琦嘅細佬梅贻宝。 哦， 佢話咧自己做咗21年嘅美國教書，而家翻嚟咧新亞書又準備做21年喎，但做唔到咁誒。教出新亞嘅學生會事件啦， 係啦係啦， 你都知啦， 我知道，學生 我哋想知道余英時佢巴閉咗咩地方啫？ 巴閉咩？ 佢成就學術成就何在？ 係咁，佢咧係一個我哋中國思想嘅，你正話講到 思想史 思想史嘅專家，尤其咧中國。古代嘅思想史，即系先秦嘅， 都唔系其实佢最紧要嘅学术著作咧，两大卷，我都睇唔过啦，我即系冇买嚟睇啊，就 系 朱熹的历史世界， 系呢个咧， 嗰个紧要，因为咧通常聪明理学咧历史唔多嘅，即系只系当佢系哲学，于是哲学家就会讨论，咁佢就 連帶朱熹講埋嗰個歷史嗰個背景， 思想史冇問題。 思想史 啊，佢就係唯一西方俾佢嘅最大嘅影響啊。據我所知啊， 但係呢個都要追翻去最早咧，都係先秦嘅儒家。 哦，一定啊！ 先秦儒家咧引致咧孔孟荀三家，三家嘅講法咧都有不同嘅。咁到咗宋明理學咧，有佢唔同嘅傳釋，有佢唔同嘅講法。咁宋明理學咧就係、是現代所謂新儒家嘅祖師，祖師爺，即係我哋。 即係而家你講緊嘅係余英時嘅 觀 點啊嘛？ 因為如果從哲學嚟講咧，即係我哋都上過啦，即係牟中三啊、唐君毅嗰班新儒家咧，就認為咧，即係你甚至魏晉玄學啊嗰啲，其實咧可能係同呢個儒家未必相同，但係都係一條脈絡落嚟嘅。 係 余英時咧就話就唔係嘅，佢話先秦，跟住中間嗰啲咧冚唪唥都係唔掂嘅。咁然之後到宋明，宋明咧都唔係好掂，宋同明又唔同喎。其實即係溝埋嚟講又係唔啱嘅。咁係就係咁啦。就係頭先阿子官講嗰樣嘢啦，咁呢個係佢新嘅將即係中國嘅思想嗰個劃分啊。 佢有佢劃分法，咁呢個咧亦係創咗個所謂新儒家嘅新嘅路嘅。 但佢唔認啊嘛，佢死都話自己唔係新儒家啊嘛。 其實咧係新儒家嘅嗰條路開出嚟嘅一個支線嚟嘅。 我會咁睇。就係、是、話當時，即係老實講，喺呢個民國之後咧，所有知識分子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西方咁犀利嘅經濟啊，這個軍事壓到過嚟中國啦，幾乎要瓜分中國呢個地方啦、 嗯。 好啦，咁我哋中國人點樣對抗佢呢？政治你唔夠佢嚟，經濟佢唔夠佢嚟，連中國文化都係要打到孔家店啦。於是所有嘅知識分子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傳統我哋要唔要得？邊啲要得？邊啲唔要得？邊啲要接上西方？是不是我哋用西方的方法嘅做學問的方法嚟整理呢啲傳統咧？咁 余英時係咪攞咗呢個西方的方法？ 係啦，冇錯啦。所以佢嗰個劃分是根據咩呢？就是一個社會啊，即係點解一般嚟講話佢最我所知啦嚇，佢嘅最大嘅學術著作就是朱熹的歷史世界咧。因為以前從來中國傳統寫思想史或者哲學家講思想咧，唔會連結埋佢所存在嘅，即係呢個人啊，當時嘅歷史政治面對嘅環境係點樣，甚經濟佢其實唔係好識嘅。余英時， 我只係即係立咗一下就話。他在西方接受了非常系統的思想史、哲學等等方面的教育，他拿這個作為武器來分析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路向， 沒錯， 特別是在一個儒家一個 士大夫 士上面做了功夫，所以說他學術的成就就在此。 這個呢跟茅堂咧，即係我哋老師咧，唐君毅、茅中心有啲唔同， 同錢穆都唔同啦、啊。 錢穆咧嗰個嗌過交啦，歷史觀咧 唔係嗰個嗌雙確雙確 雙確 嗰個反智論嗰度，一陣間啊，智觀就 慢慢講， 下一節下一節先講啊。 嗰個咧係最初嘅時候咧係用呢個德國哲學家。譬如啊，黑格爾或者係 康德， 康德， 茅就係康德， 茅係康德嘅 唐君毅就黑格爾，佛家多， 佛家嘅思想嚟到解釋中國嘅宋明理學， 但係咧翻身啊，你可以， 但係咧余英時 就唔係 有佢獨特之處咧，就係佢讀完呢、這個中國歷史嘛，佢讀中國歷史噶嘛，佢讀中國歷史之後咧， 係 用西方嘅觀點，西方嘅方法嚟到去治學，嚟講佢嗰個中國哲學，尤其宋明理學嘅根， 因為其他啲做得太多啊嘛，先秦係人都講 呢個咧就呢個佢。最好的地方， 即係佢係佢嘅貢獻， 係冇錯。 貢獻 咁即係我睇咗下佢嘅回憶錄咧， 我就有一點， 我你睇個回應啦， 我梗係要睇啦。咁你 最易睇啊嘛， 你開麥你唔做功課咁即係呃人啫。 係， 即係我得到一個啟發，係 點咧？ 就係、是、此人咧，當然係一個大家。 嗯， 佢喺歷史學喺呢個哲學上邊咧係好有成就。 係， 但係佢嘅呢個學術嘅路線啊，係好特殊嘅。啊！我就覺得佢係輸喺起跑線上嘅一個學者。 哦，輸喺起跑線上。 佢係好奇怪喎、哦嗯，輸得好緊要喎、哦。 係、嗯、 後尾嗰、那個從呢個廿五歲開始爆嗰啲係另外一件事。 係 佢起跑線點輸呢？因為佢1930年生啦，1937年開始係讀書啦、 嗯， 就撞啱中日戰爭啦，所以顛沛流離。佢基本嘅抗戰八年咧個學。嗯即係求學啊，唔好講學問，即係啟蒙都唔掂。佢自己話咧， 斷斷續續 喺老家，即係鄉下安徽省鄉下咧，接受咗8年嘅波波齋。 係啊， 咁咧讀小學，即係呢啲係西洋噶啦。小學同埋呢個臨時中學咧、嗯，大家都知道係戰亂啦。佢、嗯、就話斷斷續續嘅。 係啊， 所以咧佢自稱咧。到1946年，即係抗戰勝利以後咧，佢老人家當時已經16歲啦，應該係初中畢業啦，應該係高中生啦。但係佢自認咧個水平係咩水平咧？係初中2、3年級嘅水平啫。 哎呀， 數理化 係 數理化零蛋， 英文咁有冇唔識？ 英文極差，佢自己 係啊，落嚟香港先學嘅。 咁呢個起跑線咧，佢輸得好緊要啦。咁跟住咧。佢嘅學歷咧，就有兩道值得一提嘅地方，啊，即係佢喺呢個回憶錄裏邊提咗啦。一個就係1946年，佢跟住佢老豆，佢老豆嗰陣做緊國民黨嘅學官，去沈陽咧，即係國軍打入沈陽，即係去受降啊，咁就得到呢、這個。杜月明嘅呢個幫助，因為杜月明同佢老豆咧係知交嚟嘅， 係 咁就喺嗰度建立一個叫東北中正大學。 哦， 嚇咁呢個就好草創， 好點名， 係非常之草創。咁但係余英時都唔夠資格讀， 係 佢知道唔夠資格讀點算咧，就先入咗呢間大學嘅先修班， 哦， 即係補課啦， 係 啊，同埋咧。當時佢屋企環境好啊，請私人教授， 哦， 補英文， 嗯， 咁啊補咗一年以後咧，1947年夏天入呢個中正大學， 未到煙大， 中正大學，但係讀咗幾個月咧， 又散飛， 解放軍打到嚟啦， 走啦又要， 打到嚟啦，佢非常過癮就係佢同佢老豆咧係喺沈陽坐飛機走佬嘅， 走難 嘅，佢本來坐第三架飛機，後屘佢老豆咧呢度仲有個位，佢上咗飛機飛到北平，第三架飛機就冧咗， 係、真係大禍，真係大有福， 有個大命啊， 大命， 大難不死邊有幸 福？呢、這個啱。 萬次你講到佢呢、 這 個燕大咧，又另外一件事啦， 係 去燕大。佢逃到北平以後咧， 係 1947年、1948年咧係唔讀書嘅， 係、 失學嘅， 係 根本嗰陣時戰亂啊嘛， 係亂曬龍。 同埋咧，佢老豆又去上海揾生活，即係嗰陣時國民黨已經亂曬啦，即係咁大家都要揾食噶，又通貨膨脹，所以佢喺上海咧9個月都係。孭住成麻包袋钞票 去就买真菜， 买粮食，买粮食， 金元券、银元券啊！ 咁所以佢好奇怪咧，佢点解入咗燕大咧？ 系咧， 佢系解放军入咗上海以后， 系 唔到1個月就喺上海招燕大生。 哦，佢就考到， 系嗰阵时佢 唔理啦， 攞到燕大，咁去到燕大咧。老实讲，亦都系读咗3个月课仔，读咗3个月课仔就因为佢老豆已经喺上海走难走香港啦， 系 咁啊，嗌佢嚟香港， 系 咁佢嚟香港探亲系50年元旦以后嘅事情， 系 即系到此为止，佢嘅学历咧，你话系乜嘢？ 哦， 系 nothing 冇嘢冇嘢， 即系乏善可陈咯，所以佢起跑线，你即使话佢系后尾入咗呢个新亚咧，都 系 好麻麻， 系 佢 即係唔可能好似一啲人話佢喺新亞咧就跟住錢穆嚇，私塾弟子，入室弟子， 唔係 錢穆嗰陣時好唔得閒，因為新亞冇錢啊，大佬，錢穆係要四圍搲水， 又要教書咧，又要教書咧， 喺佢入呢個新亞 讀 啟林街嗰陣，佢話夜晚仲喺。在铺打地铺瞓觉嘅啫， 好艰难啊！ 喺前国嗰阵 难民， 系啊，难民嚟嘅。 咁余英时当时咧叫做跟住前穆去学，其实前穆咧周时走开离开香港去台湾， 系 两次，有一次仲系受重伤， 哎呀， 喺医院踎咗四个月，即系以至到余英时新亚毕业典礼。錢穆都冇翻到嚟，所以嗰一段咧，你亦都唔可以話佢已經係得到呢個錢穆嘅親傳啦。 冇 啊！咁所以話到廿五歲以後，之前咧，佢都係輸喺起跑線，即係俾我感覺係咁樣。 絕對係，絕對。 當年咧係得兩個學生嘅啫。 喂，咁好嘢喎，一對一教喎。 係啊，師生都係好多，即係順便嚟教，冇錢㗎，陰公。 啲冇錢， 冇錢 嘅。好最重要咧就係當年咧就係收到一啲咁樣嘅走難嘅學生。係。走難咗之嚟到香港之後咧，冇錢教學費。又冇錢住喎， 係啊， 就 搭單啦， 搭我哋租咗一層樓咁， 租咗一層樓喺 嗰啲舊樓， 桂 林街， 桂林街五十一棟銀豪，咁啊而家做咗一個休憩嘅場，休憩中心，紀念呢間舊嘅學校嘅 有個牌匾喺度， 牌匾喺度， 有個牌匾嘅咋， 釘個牌喺度， 係啊，釘個牌喺度嘅咋，冇嘢。 咁啊，實際上咧就係 nothing 冇嘢嘅， 冇嘢。 咁啊！啲人咧就紀念當年幾首創立學校嗰時幾咁痛苦，幾咁辛苦。後來得到蔣介石咧，俾私人資助， 私人嘅，私人嘅，唔係政府啊，唔係國民黨政府俾㗎， 唔 係 國民黨嘅，係私人資助。 何解咁啊？咁 佢嚇啦， 唔係啊！蔣介石係好興資助啲所謂佢覺得係文人嗰啲，因為最主要係錢穆個朵啊。錢穆呢個名頭響啊嘛，啊嗰度緊要啊嘛， 呢個咧可能仲有啲警棍嘅，大家 有警棍，即係聽講錢穆同蔣介石都唔係好 friend， 因為第一屆呢個中研院嘅院士佢冇份啊嘛， 冇份 拍曬台噶嘛，憑乜嘢我唔係？ 鬧得好緊要嘅， 唉後尾即係第後尾嗰屆， 可能傅斯年唔中意佢咧， 唔係我諗可能佢個。即係國民黨係好講究學歷嘅， 冇錯。 錢穆老先生嗰個學歷啊，真係好似佢 仲 早時嗰日 有 啊，仲差。佢小學畢業啫嘛，錢穆自己話自己正式學， 未正式讀過書， 未唔止未正式讀過書，學校嘅味都未聞過。 好啊， 好嘢好嘢。 好嚟到呢度要聽首歌先啊。咁呢只咧，阿次官就好熟啦，我都識。 錢穆作詞嘅喎， 好嘢，好係咪詞先個？字先个曲噶， 系啊， 王字写曲噶嘛， 王字写 曲，啊，个词真系一流啊， 啲曲真系听唔入， 手空 只歌就渣，但系个词真 系 好， 系啊， 手空空无一物，啊，千斤担子两肩挑，好听新亚校歌。 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广东深圳调研，强调要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加快发展。韩正表示要充分用好扩区、放权、赋能等新政策，以加强深港合作，利用香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優勢，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高地。韓正指出，要加大知識產權，特別是民營科技創新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076點，跌50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60點，跌7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7，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1，人民幣6.481，英磅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6.23美元，賣出176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本周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广东广西 系啦，30年前咧，苏联共产党一朝消失，啊，大家都好奇怪。30年来咧，好多人都去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咧，好简单嘅啫。毛泽东喺60年代已经指出，苏联共产党咧系假嘅，啊，名不符实。因为你对内又唔搞无产阶级专政，又唔搞阶级斗争；对外又唔搞世界革命。又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要跟他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掌任，这样都可以、啊、那你是假的嘛。所以从这个中苏论战几十年以后呢，叶利钦、啊、戈巴卓夫、啊、这些三四十年的苏共老党员、啊、一个做到这个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的一把手，一个做到这个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们都认为呢、啊、这个招牌不要再打下去了、啊、执政就执政了。转头过来呢，叶利钦是宣布退出共产党以后呢，搞民选这条路、啊、得到俄罗斯人民选他做俄罗斯总统、啊、这个叶利钦。戈巴乔夫亦都是得到苏联人民选他做这个苏联总统，他共产党已经没有意思了、啊、所以他可以叫这个1900万苏联共产党员、啊、退出这个政界，不要做官、啊、退出军界，不要掌兵权、啊、这些共产党员也都听话。何解呢？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那句，你已经是 挂羊头卖狗肉，你唔系真正共产党啦，咁何必仲打呢支旗呢？啊，所以佢一夜之间消失咧，就搞到咧和平演变，皆大欢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港台电视32经历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八月初，英国威尔斯政府宣布将拨款2亿5千万英镑兴建20000个低碳社区出租房屋，以应对当地房屋供求不足同埋气候变化嘅问题。据威尔斯政府网页公布，当地首批低碳房屋已经喺2021年1月入伙，一共有14户。房屋嘅环保设施包括可以将废气中嘅热能转化作供暖用的热泵式排风系统、屋顶太阳能发电系统和储电池。居民指出，房屋外墙的保暖隔温层功能极佳，在寒冷的冬天室内不开暖气也都经常可以维持在摄氏20度。另一个居民就说，搬入去之后煤气和电费由每个月250英镑减到不足19镑，他们用悭翻落嚟嘅钱买更多健康蔬果，改善一家嘅健康。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话，环保团体喺欢迎呢一个新项目之余，亦都呼吁政府要积极翻新现有嘅房屋。他们指出，如果要达成英国政府在2050年达至净零 net zero 排放的目标，就必须要将150万现有的房屋翻新，加装节能设施。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早前也宣布，由9月30日开始，所有年度开支超过500万英镑的公共项目，参与招标的公司必须要符合减碳要求，包括承诺到2050年做到英国业务净零排放，并交出达成这个目标的减排计划。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晚我哋继续讲余英时嘅。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呢个刘天赐、马鼎盛同埋马恩赐嘅。 系啦，咁我准备咗啲料咧，就准备想大家 分享 下，分享下。咁呢个咧，啲文咧就简体字写嘅， 哦， 即系话咧，国内系承认嘅。 哦， 咁 即系简体字版啫， 简体字版，唔系佢准佢印嘅， 系 就咁啊， 有一轮出个书嘅。 最重要咧就系解释乜嘢叫做 反 治啦。咁啊，好多人都 香港地咧就喜歡講反智喎。 係啊。 咁啊，但係我諗十個有九個咧，反智是什麼？ 係。 未必知嘅喎。 或者點樣嚟嘅？ 啊，點嚟嘅？咁啊，先講咧點樣嚟先啊？啱啊， 梗係啦。 咁啊，呢個咧第一次用咧，我聽聞咧就係阿吳浩啊教授死咗啦。咁啊，佢第一次用。 所知何事？ 佢 好耐啦。 佢講話咧，1974年嗰陣時候咧，就同阿許冠，我同許冠文寫嗰、那個鬼馬雙星咧，就真係反智噶啦。 係。 點解反智咧？就係、是。所謂反智者，即係咧反對用智慧嚟到去判斷事物。咁好，自從講反智之後咧，個人都用，個人都講反智喎。 關余英時咩事咧？ 嚇！呢、這個余英時1975年咧寫篇文，就係、是。讲乜嘢叫反智？ 哦， 同埋中国历史各个思想嘅派系点样反智？ 咁啊，要从咧 儒家、道家 同法家， 系咪英文嗰度嚟噶？反智 系啊 ，anti-intellectualism 啊嘛， 诶系冇错啊，英文嚟嘅， 系 中文冇呢个字嘅， 冇 中文冇呢个名词， 起码古文冇， 古文冇嘅，咁啊。點樣 所以其實正確咧，就唔應該用智慧嘅智， 係唔應該智慧， 應該用知識嘅知，即係反知論啊，即係反對知識啊，即係知識冇鬼用嘅。我走去占卜下，即係睇下本書，即係啲風水啱唔啱啊？嗰啲就學 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嘅喎。 啊，反知論啊， 列寧應該正確啲。知識就是力量啊嘛，哦、反知 反知啊，真係反知啊！即係我哋使，即係好似子官話齋，你所謂反知論最終點咧，就係點解我哋要用知識嚟指導我哋嘅行為？ 点解咧？ 系嘛，即系我哋唔需要嘅，有啲嘢仲好啊！即系我走去拆下字啊，走去睇下相啊，占卜啊。喂，我应唔应该买呢只股票咁去睇下个？ 喂，其实反智呢样嘢应该秦始皇搞先嘅喎。 系啊，冇错。 法家咪提出呢样嘢咯。 民以利为师，你唔好读书啊嘛。 系，冇 错。咁仲反智？ 千祈唔好用。 即系系啦，愚民政策，人民咧读知道越少越好。道家老子都讲， 即系你唔好攞住本书同我拗。 系啦， 啊， 你呢啲所谓知识唔好用嘅，你听我讲就啱噶啦。 咪烧咗你， 我叫你点做你咪点做咯。法家系啊，法家， 系 余英时里面就咁讲，法家又系反对知识嘅。呢、這、一个道家系反对知识，问题就点解儒家都反对咧？次官， 儒家咧就应该咁讲喺。先秦的儒家咧，這個知識很重要嘅， 係 所謂咧，要禮樂嚟到去治國啊嘛， 係 所謂禮樂者就係制一啲根據知識啊， 係 嚟到制定禮樂，然後咧你遵行呢啲啲樂咧係配合禮之所以行，咁你咧就可以。遵行到咧，儒家嘅思想啦， 即系读书明理，啊、你要讲道理， 你要讲道理 嘅，冇个理字，对唔住啊！嗱，我查过《论语》啊，万几字，永冇一个理字啊，即系道理嘅理字啊、嗯，因为孔子系唔讲理嘅、嗯，即系未到啊，要去到真系宋明瑜先至重视讲理，同埋呢个孟子都讲，咁但系咧，好似嗱《论语》第一句系咩？学而时习之啊嘛。咁啊？點解第一句就學而時習之咧？學而篇就係話，即係你學嘢係好重要嘅。咁學係學咩啊？學啊，梗係學知識啦，學德行啦，學修養啦，諸如此類啦，係嘛？ 最緊要咧就係德行， 係 即係佢任何嘢都係其次。如果一個人唔識德行咧，一個唔知冇德行嘅人咧， 係 佢。 越有才越衰， 系啊，识得越多越弊， 识得越 言伪易变， 系啊， 咁啊越嚟越衰喎。 系 呢个咧，等于我嗰阵时我伯爷我老豆啊，第一件事睇个手册咧，唔系睇嗰个成绩， 睇德行分， 粗行啊，我哋叫粗行嘅， 你都系睇德行分。 我哋粗行分永远攞唔到优嘅，攞粮都难。 系 啊，因为你真系调皮捣蛋，反斗唔遵守纪律， 唔系，我哋最我哋实唔掂啊，因为成日同先生嗌交啊。 唔系嗌交，系拗颈。 哦，拗颈啱，我哋未有资格同佢嗌交。 系咩？成日同优良常可怜啦。 我冇啊，我最多系常。 香港咧 系， 我哋优良中差劣 丁。 系， 我咧就通常丙丙系啊丙。 未到丁， 你陀子系丙啊，你系欠丙，打得少。 咪成日同佢嗌啊嘛， 我哋成日咪罚企咯。 其实我咧， 咁咪同我哋有道理嘅喎。 啊， 你嘅道理，你嘅道理唔系佢嘅道理嘛？ 你嘅道理唔系先生嘅道理。 唔系，我唔系话反对，我只系问一个问题，佢唔识答。嗱，譬如而家咧，我睇睇咧，中一诶，佢哋而家新嘅，仲有一篇文叫《爱莲说》嘅， 嗯， 阿志官读过啦， 大家都读过。 咁我话点解突然间无啦啦要主张爱莲？ 君子爱莲啊嘛。 冇啊！從來都係話梅蘭谷竹係四君子，即係中國人嘅四花。 出污泥而不染啊嘛！ 咪你自己周敦儀作出嚟嘅啫嘛，即係點解去到個？到咗後嚟，我讀到入到大學讀呢個宋明理學，我就知啦。因為蓮咧係佛教嘅花嚟，根本唔係中國嘅花嚟嘅。而周敦儀咧，其實就將佛，你知佢寫《太極圖說》噶嘛，係將佛教嘅道理用儒家嘅道理嚟用咗佢，即係夾硬話。佛坐嗰个莲座咧，莲花系君子之花，咁即系话咧，你话 何止坐啊？步步生莲， 系啦，冇错， 行都要有莲。 呢个南朝嘅时候啊， 系啊，老师答我唔到，我真系到咗自己后嚟，我入中大读哲学，我先知到咗宋明理学，先明白呢个爱莲说点解周敦颐会写。 嗱，我哋并唔系扯开咗， 系有道理。 即系呢个话题咧，我就想请教次官。即係余英時佢呢個學説咧，同呢個錢穆係唔啱 嘅 喎。 係唔啱嘅 啊， 因為咧 錢穆鬧佢喎， 因為錢穆咧 你唔好反智喎。 錢穆最後嘅根本咧，就係儒家學説， 係啊， 叫先秦嘅儒家學説，講仁講義，就唔係同你講道理嘅。而家你誒講道理，咁根本咧佢。格格不入，唔係嗰範啊，唔係嗰範嚟嘅。 即係你用西方嗰個標準嚟睇先秦咧，你就冇得搞嘅。 嗯， 即係牟中三都講噶，你哲學嚟講，西方哲學由乜嘢開始咧？由認知開始噶嘛，即係講點樣用邏輯啊，諸如此類搞理論噶嘛。牟中三仲得意啊，佢將 theory 啊，即係理論化呢個字咧，佢叫做觀解啊，佢唔係做理論。 觀解 嚟觀解，即係觀察，然之後解釋。咁呢個西方最主要最初咧，所以係啦，觀察呢個世界，於是要解釋啊，呢個世界咩構成嘅咧？有個話原子 ，Democritus 咪話原子咯，諸如此類，即係主要係想點樣認識呢個世界，建立呢個知識，呢個係西方嘅思想嘅進路。 中西哲學有 係有個唔同㗎，中國嘅思想進路又唔係嘅，點樣去適應個世界，點樣去運用？你一開始已經係啦，你易經都係啦。易經冇話俾你聽個世界係點啦，但佢話俾你聽個世界否極就帶來啊，你唔使驚啊，諸如此類，啱唔啱啊？ 佢自然有一個循環嘅， 係啊，你跟住個循環去就得㗎啦。 自然有 一 個循環 啊， 跟住某一個道理就進展嘅， 係 就唔係話咧你 去拆爛佢啊，解釋 佢 啊， 你解釋佢或者你 去隔物。 結果隔個黃又明病咗，你知唔知 啊？隔啲粥點隔啊？ 我都唔識隔。 唔係粥唔通啊嘛， 隔咗七日，隔到病為止，你死唔死啊？隔為止知。 咁最早嗰陣時候咧，呢個所謂 anti intellectualism 咧，就係最初嗰陣時人類係基於。intellectualism，有智力，然后至可以认识世界嘅物件嘅， 系。 但系咧，好多时咧就系、是、因为你沉迷落去， 系 认识呢啲咁样样嘅事物咧，反而咧好难认识到真正嘅样貌， 哦， 真正嘅意思系乜嘢？ 系。 咁呢樣嘢咧，比較玄學啲。 係。 咁但問題咧又有道理喎。 嗯。 即係換句説話講，如果我哋 你正話講嗰個格物致知，要格之足， 係啊， 要移個之足嘅道理。點解佢中空咧？點解佢嗰度有折咧？ 哦， 你要仲用盡方法去 講嗰條科學研究啦， 去研究就去做實驗， 係啦，就唔係朱熹講嘅格物啦，大佬 都未必能夠攞到最後嘅答案。而且越整嘅越蒙查。 啊，咁袁英时点睇咧？ 啊，佢就话咧，如果呢、這个反智系有阵时能够用到系佢非不唔系用智力嚟到解释嘅话咧，佢有阵时咧会。會for 呢種解釋 點咧？ 佢話有陣時呢種反智反而係一種尋求道理嘅方法之一。 嗯， 即係講起余英時咧，我都睇到有一個趣聞日事， 係 佢自己講嘅。係即係話說佢去美國，啲人話係去留學，其實唔係嘅。佢只不過係進修。係即係開始咧，新亞嗰度咧，得到美國嘅一個名額，係叫做交換學者，交換學人，咁。俾佢去咧，其實係我諗係有啲例外嘅。點解咧？因為人哋你交換學者咧，你必須呢個學者佢學有所成， 佢未有成， 佢係攞住呢個成果去美國，即係話而家香港或者講中國又有啲咁樣嘅成就啦。咁喺呢個同類嘅東西，美國有乜嘢俾我攞翻中國去？ 交換到咧， 係啊，佢一個交換，咁一般嚟講咧，係35歲左右嘅學人咧，係可以有一孔之見啦，已經 係。 咁袁氏嗰陣時幾多歲啊？25歲， 何來有咧？ 佢根本冇可能有嘅，即係當時嗰個學術委員會收到呢個名額嘅學人嘅話咧，都質疑。點解派個25歲嘅嚟？ 係啊， 佢嘅東西何在？佢冇東西。 係啊，博士學位都未有。 你做乜博士啊？你真係唔好咁少。你要搞清楚當時呢個新亞咧， 係 佢喺香港嘅呢個學術地位咧，係一個中學嘅學術地位。 嗯， 係啊。 所以余英時 初二咋？ 啊，唔係，佢讀完呢個新亞畢業咗以後， 即係文憑啊。 佢個文憑咧。在香港只能夠教小學， 係啊， 當時袁氏係畢業咗以後係教咗2年小學。 嗯， 當時佢係為杜良茂教書，因為佢老豆嗰陣時亦都係阿錢穆俾一兩堂課佢上，去揾翻多少錢， 但係唔夠生活。 一家大細係靠佢兩仔爺咁樣揾生活，難民啊嘛，政治難民啊嘛。咁袁氏除咗去教小學。佢仲要喺嗰啲雜誌度做編輯，仲要即係主治療機， 冇錯。 即係你 同你差唔多啦，同你初落嚟差唔多啦。你辛苦得多，你辛苦。 慚愧咁樣，慚愧。 同你差唔多，唔係淨係你。 係 慚愧。即係咁余英時嗰兩年，你話佢學問有咩大進咧，係冇可能。 冇可能。 因為真係好辛苦，當時 揾食噶嘛。 雖然佢係進入咗呢個新亞錢穆老師嘅研究所，話係研究所，次官都話有幾多個人啊？ 係得 一隻手數曬啊！ 即係師生都係個體户。 係啊， 好啦，咁佢去美國咧，其實係攞咗呢個名額咧，已經係相當優惠噶啦。去咗以後咧，佢其實。去咗頭一個學期都唔係做美國嗰單，而係補呢個新亞嗰個研究論文。 哦， 佢要補足呢個論文先。 哦， 好啦，咁啊呢度咧又要聽只歌啦，一陣間11:30翻嚟，我哋再傾啊，講余英時嘅呢只就陳麗絲唱嘅《問我》。 声有几多？ 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暂时有31间学校申请部分或全部级别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当中2间申请全校恢复，其余29间申请部分班级。现时有5间学校已经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杨润雄出席敬师日的活动后又表示，正点算官校的学生人数的汇报，由于整理数字需时，预料要到下个月初才有确实数字。他说，无论香港人移居外地或出生人口的变化，不同级别入学人口都有转变，当局会同学界保持沟通，维持学界稳定性和学生利益，以及考虑学校资源及社会整体利益等。政府宣布，由今个星期三起，疫苗接种计划下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为所有有意接种疫苗的合资格人士提供即日筹，在派发筹号当日的指定时段到接种中心接种疫苗。即日筹在9月和10月的派发时间，由每日上午7:45开始，先到先得，派完即止。由11月起，即日筹会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开放前15分钟开始派发，而最后一节接种时段是中心关闭前1小时。截至晚上8点的过去24小时，共有约24,900人接种了疫苗，以及约4,000人预约接种。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为参与人士接种合共超过840万剂疫苗，其中超过441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当局又话，寻日共有5宗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个案，他们情况稳定，其中4人已经出院，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促请中国和美国尽快修补关系。他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中美应该在气候方面合作，并针对贸易和科技进行更积极的协商，即使两国在人权、经济、网络安全和南海主权等问题上持续存有分歧。 联合国大会今个星期召开，古特雷斯话遗憾睇到今日只有对抗。佢话重建中美关系有助解决疫苗接种同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其他全球性嘅挑战，呢啲都系国际社会，尤其系超级强国之间缺乏建设性关系就无法解决嘅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52点，下跌5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9点，下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1，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91美元，卖出1763.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本周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张小伦、杨子嘉在全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过中秋，梗系要有诗意啦！ 云老屏风烛影深， 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灰偷灵日， 碧海青天夜夜深。 好诗好诗， 吟完诗，我哋又可以观下天象啊！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一齐网罗文化通识，晚晚讲东讲西。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诶、hey, ，我想约你，我想约你一齐迎月、赏月同埋追月。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记住了噃，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记喺呢度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 月亮代表我的一生。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日记可唔可以作为文学欣赏咧？当然可以啦。我系指某一啲日记，就唔系话任何日记都有文学嘅味道嘅。比如我翻查鲁迅全集。15、16卷日记的部分，发觉鲁迅这两大册的文集呢，天气啦、人事往来啦、钱银往来啦，全部都是写的琐事，毫无观赏的趣味。名人日记大抵都是记名人的一天活动，对于写日记的人来讲，记下来就不怕忘记啦。读者读了，但你何来趣味呢？好似以下一则，鲁迅系咁样记过一天嘅。 29日晴，午后同游石往神州国光社，无物可买， 黄宗美图书馆 My 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 一本，六原四角，夜翼弄忽笔， 名人生活的片段可见一斑。从这一天鲁迅的记叙里面，我们得悉 游石是他生活有往来的学生，鲁迅爱逛书店买书，晚上亦都会坐在屋企翻译外国作品，是生活的记录，是日常的事务，我们从中可以获悉他的生活面貌。鲁迅全集一套，有两集就刊载了他的日记，了解鲁迅，读他的日记肯定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不过这样，我不是做研究的人，鲁迅的日记对研究文学、作家和社会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一定有文学的观赏的艺术性。上面所记的鲁迅的某一天，只是可以得悉鲁迅一天的生活面貌，观赏性可以说是付之阙如的。香港作家叶灵凤的《叶灵凤日记》里面，虽然他写的都是写出他是一个作家，亦都是记述他每天的活动，但是鲁迅的记法和他是有所不同。我觉得他写得来呢，好有生活的味道。特别是叶先生时时将他生活的一些活动呢，一事一物呢，都简要地写下他的感想。他的白话文句亦都流丽之中见到文采的。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讲余英时啊，咁啊有刘天赐、马恩赐同埋马鼎盛嘅。 系马兄，两位马兄，有一样嘢咧想请教一下。听闻咧，余英时嘅校长咧，同我哋祖师爷啊钱穆咧系有啲咬牙咬唔， 你可以讲恩爱成仇。 咬唔到牙嘅， 因为即系钱穆同余英时个老豆系好友嚟嘅， 系啊， 曾经系即系钱穆冇收入嗰阵时咧，佢东北嗰个中正大学咧就请钱穆去教书， 系 啊，咁啊到呢个余英时个伯爷嚟到香港百无聊赖嗰阵时咧， 又请佢翻嚟， 请佢啊，咁。余英时去美国咧， 应该恩人嚟嘅、哦， 梗系啦，佢俾个名额你啊嘛，明你25岁 都未够资格， 手度系冇料到嘅，都话你系即系俾咗 开人， 唔系俾咗新亚嘅助教嘅头衔俾佢，然后咁先去交换学者啊嘛，咁但系佢首先第一步都已经出唔到香港，过瘾就过瘾在。剛才我哋講嗰兩年，佢教小學又主治療機，又做編輯。佢做咩編輯呢？做咗《自由陣線》同埋《祖國周刊》嘅編輯，同埋喺度撰文。咁呢個咧，俾台灣係認為係第三勢力嚟嘅。 係， 所以余英時去美國係攞唔到中華民國國呢個護照嘅。 係， 咁點算咧？ 後來攞到喎， 開始攞唔到嘛。 開始攞唔到， 攞唔到點算咧？佢就申請找個律師嚟證明佢係無國籍之人， 係喎。 佢係無國籍之人去美國嘅大佬。 佢真係無國籍喎，你話佢程度，你冇中華民國護照，又冇香港護照， 大陸更加冇， 更加冇啦。 去到美國，佢又冇錯咧。佢仲有一個故事就係咩咧？佢係曾經為咗謀生而放棄師承嘅。 哦，放棄師承， 因為錢穆佢一路都話由呢、這個跟錢穆咧係佢一個巨大嘅轉折啊嘛，呢、這個之前我哋知道佢書喺起跑線乜都唔係噶嘛，錢穆收佢嗰陣時咧 就係同佢老豆食飯，然後話啊，你想嚟新亞 啊？ 你咧 唔係點通過考試先？你係冇資格噶嘛？ 係 咁，你唔該你寫兩頁紙， 係 一頁中文，一頁英文，寫你點樣嚟新亞，你嘅志願諸如此類啦，一頁紙六百字咁你搞掂。咁啊睇咗呢兩頁中英文以後，得啦，收你啦，係咁噶嘛。咁佢去美國咧，本來係係。交換學者，但是他由於他老豆嗰陣時咧申請去美國，申請去美國是通過中國流亡知識人援助會，美國呢個半官方的機構批准了他老豆，他老豆其實申請很久了，到五年底五六年突然就話批過咗，批准，但係有個條件， 係 經濟擔保， 哎呦， 你一定要在美國有一個人。或者有个机构担保你经济唔会流落街头， 即系 担 保， 冇 都冇， 冇点算咧？ 梗系话冇，梗系冇啦。 揾余英时佢话你点样可以做个担保人咧？ 系 你做博士生， 系 哇， 佢就由呢、這个由呢个访问学人一下变咗博士研究生，咁样撑佢老豆，但系咧呢样嘢就错失咗钱穆传个衣钵俾佢嘅机会。嗰时钱穆话：，喂，你读博士唔紧要，你读啦， 系 嗱嗱声读完咧，你翻嚟，我仲有精力可以传衣钵俾你。佢写咗几封好有感情嘅信。不是师生的问题，而是即是直头是师族弟子。他说你学问是虚名来的，弟若早归，幸目尚未衰颓，相以讲究切磋，即数年之讲贯，就甚望弟能见树宏木。他是全全依拨的了， 真是有功的 节目。他告诉你，这样就不费不負平直之所期啊！啊，但系佢做唔到，点解咧？头先讲咗啦，佢身份系无国籍之人，佢喺美国要踎够嗰个移民监先至能够出入自如。如果唔系，每次入美国再要申请一次就冇乜可能。 系， 所以佢就唔能够翻新亚。到佢70年代可以翻新亚嗰阵时咧， 攞咗绿卡啦， 去台湾啦。钱穆去台湾啦， 佢啊入唔到去台湾，佢入唔去。 你佢喺新亚都系两年啫嘛，咪又翻美国咯。所以你话佢同钱穆嘅即系子弟嘅关系、师弟嘅关系啊， 系 就唔系大家所想嘅。 手上嘅即系师属关系， 同埋佢都认为系错失咗。啊，佢话冇办法啦，呢样嘢系佢人生一个大遗憾。咁你做学问咧，还是呢个谋生咧？甚至系关系到佢老豆一家人嘅谋生。 咁冇计啦，冇计啊！真系。 咁所以佢写回忆录嗰阵时都话，无论如何失去咗向晚年嘅钱先生从事系统学问嘅机缘，这是我平生最大一憾事。 系呢个事实就系。 系嘛？ 所以后嚟咧，即系好多次啊，即系我睇过即系大陆嗰啲内地嗰啲咧，即系访问啊。余英时嘅时候，就话、是、啊，你积咗咁多年啦，即系搞历史，唔系讲阿余英时，佢点解你唔写通史咧？因为中国人嘅历史家嚟讲咧， 系 一定系写通史先叫最威嘅， 系， 因为你要通啊嘛，同埋你 通才。 系唔系？即系你要熟悉咁多个时代，你先写到历史啊！ 你要通晒先够胆写通史噶嘛？ 你如果唔系咧，即系再次一级咧，就写所谓断代史啊！ 断代史 嗱，譬如好似嚟到香港嗰位张群，我唔知多人识唔识啊？你识啊？即系喺港大教过，有去咩啊？喺边度教过？港大教过嘅，好似佢哋净系搞唐代史嘅啫。咁于是咪得唐代史，大部分人唔识嘅。即系断代史好多咧，即系你唔系搞嗰范咧，你就唔识佢嘅。 系， 但系 你搞唔得咁深啊。 系啊， 因为断代史你唔单止系搞政治史，你要搞埋经济史， 系啊， 文化史，搞埋军事史。 系， 你系咪掌握 即系你早陷啦， 但系做一哥就得晒你。 系啦，咁但系你就变咗成世人就搞嗰个朝代啊嘛。 成世人搞到好叻噶啦， 系已经好犀利噶，但系都系二流啫。以中国嘅传统系嘛，即系同阿马鼎盛讲，你读历史啊，马鼎盛就知，即系你搞到通史前穆呢啲先叫大师啊嘛。 冇错啦， 系嘛，甚至咧吕思勉都可以啊，即系以前古 吕思勉得， 吕思勉得噶。即系你而家中国通史，跟住咧讲句唔好听，就系四九年后写嗰啲中国通史就真系真系唔推荐大家睇啦。 难之女咯， 嗰啲就唔推荐大家睇啦。 哲学史、 通史、通史、 通史、通史、 通史， 佢又通史，佢系哲学史，但系哲学史咪系得个笑字嘅。 系又唔好睇啦，又冇睇啦，冇有难啲哲学史。 嗰啲唔好睇啦。 啊，我老师嗰啲可能好啲，而家即系卢思光一本咯。台湾都好多人写过噶，但系唔系 胡青嘅写过，写个上册。 唉，胡适嗰啲唔计啊，嗰啲考据嚟嘅。 做官，又要教书， 你唔又得闲写， 冇咁多精力嘅， 冇可能噶。 又 要 做学生， 又搞政治， 又要搞政治， 系咯， 做外交官， 又做外交官，系啊， 去美国攞美援， 又要应酬咁多呢啲咁嘅国际。 又系杜威嘅师从弟子。 所以你講起錢穆咧，同呢個余英時嘅經歷咧，係有驚人嘅相同之處。即係錢穆，你頭先兩位都講咗啦。 係啊， 你如果講學歷冇， 冇啊，冇學歷嘅，以前好多都冇學歷，甚至你牟中三都冇學歷㗎。 唔係好多都冇，呢個唔係最大問題。係 啊， 最大問題咧就係如果冇學歷之中，自己自學能夠自成一家咧。咁咧就係一個超人，一個好好叻。 問題 是 可以攞本嘢出嚟啊嘛， 即係以 佢三十幾歲已經攞出嗰個劉向音父子年譜，已經一舉成名。一睇，喂，人哋話喺呢方面咁樣嚟做學問嘅， 係 個 係得佢啊， 個姑姐更啊，即刻咪推薦佢係做呢個燕京大學講師 教授啦，係 啊，講師啫， 講師講師。咁啊，後嚟佢嗰個講課嘅咧就寫成國史大綱啊嘛， 係呢個就 而家我都 咁啊，著作等身啦， 等身得呢本已經好犀利。而家我都係，如果你想睇足個歷史咧，真係要睇國史大綱，但唔易睇，國史大綱真係唔易睇。 咁趁機我要請教下呢個。史官啦，点解毛泽东点名嗰啲反动文人里边，你话点胡适冇 错啊？明啊， 够资格俾你点啊？你点傅斯年都够资格，何解要点钱穆咧？ 哦，呢个真系唔好 听到。即系毛泽东喺《毛选四卷》里边，即系 特别指出， 特别系三个人 啊，点名噶，系点名噶，唔多噶。 錢穆點解咁得佢中意咧？毛澤東對史學又唔係 好熟喎， 不甚了了，所以佢喺斯大林面前先至出洋相啊嘛。 係啊， 斯大林同佢傾偈，傾起陳確， 佢 都唔識陳確邊個嚟？ 係啊， 陳確都唔識。 佢唯一一個咧讀歷史就係咧司馬光嗰本 《資治通鑑》。 嗰本咧， 嗰個係帝王入門術， 帝王入門之術啦，之術。 但係嗰本都係唔得，好多嘢都唔得嘅。 哦，學以致用啊，真係好用。 致用就得咯，作為歷史好多錯噶嘛，錯到不得。不過咧， 咁樣即係唔係你話佢錯又好咧？佢真係一個基本嚟嘅，係 啊， 基本。咁啊，毛澤東點解會批？ 點解會點錢穆？ 但係錢穆得意喎。錢穆嘅書咧，曾經上過架嘅喎。 你話大陸上架？ 大陸上架，印過唔奇呢個。 國史大綱都大陸出嘅。 簡體字啊，簡體字啊， 冇問題啊。 就係呢個真係好奇怪。 唔係佢有一段時間係開放㗎嘛？ 唔係， 即係你講嘅早期五幾年都有俾佢。 當時毛中三 應該冇可能。 毛中三係唐君毅嘅 唔係嗰個 係 文革之後先至印，即係準印翻有一段時間係嘅。 應該 係而家落曬架，而家落曬架， 而家落曬啦。 而家 唔係你 好耐冇翻大陸啦，唔知個書店嘅情況。 冇曬。 唔係網度就最緊要嘅，你有時書店唔上架咧，網度你都買到㗎嘛。譬如《毛中三全集》以前啊，即喺網度可以。《 毛中三》好多書咧係被刪剪嘅。 哦， 係我哋好留心呢啲。 哦，余英時嘅著作 都係 噶，有部分喺大陸出版咧 都執嘅， 都刪剪， 乜都執嘅。 刪剪本， 佢叫善本， 叫善本。 即系翻咗叫结本，结本 唔系翻译都系噶，唔话你知添啊。 呢、這个我唔清楚，所以要请教你点解毛泽东会批判？ 我就奇怪，因为前国咧国民党都唔系好拜佢， 唔直情唔中意佢。 中研院第一届冇佢份啊嘛， 唔中意佢， 所以佢相当愤怒啊嘛。第二届有佢份嗰阵时，佢唔要啊嘛。佢哋我第一届有咩唔够资格？ 系 入去中研院，你而家先至嚟嬲我。我唔玩， 系 啊，咁啊过咗两年以后，大家嚟 过晒气啦， 先吓下气啦，兜佢先系中研院院士啫嘛， 系 好奇怪嘅呢啲学人 系有啲风骨嘅， 有脾气， 有脾气噶，呢啲好恶噶，因为民国嗰阵时好恶噶嘛， 有料先有脾气啊嘛， 唔系西洋军阀基本上都惊佢哋嘅，唔知点解，即系仲系有传统嗰种尊重读书人咯，呢几廿年冇晒啦， 唔系 佢 因为咧， 唔系你啲子弟都要读书噶嘛， 咁啊呢变。都好似元朝咁啊，臭老狗嚟啊，大佬！ 仲有咧，就系因为咧， 元朝都唔学中文。 蒋公咧，蒋介石咧，就自认 系 尧舜禹汤文武之后咧嘅圣人咧，就到佢啦。 佢有份啊！ 咁啊，变咗佢唔如果 咁，你要读书咯。 你唔尊重讀書人得啊？ 唔尊重讀書人咧，就冇啊，做咗聖人噶嘛。咁呢個聖人嘅名銜咧，對佢嚟講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佔住自己、佔高自己嘅身份。 佢三十年代確係請咗一班著名嘅學人嚟同佢上課。 係啊，真㗎真㗎，係 佢聽課， 佢嘅日記都係咁樣嘅，有寫嘅。 嗰時試曬係聽課， 即係學到幾多零計啊？ 要補習， 學到幾多零計啊？ 因為冇根底，所以咧基本上咧係冇學到嘢嘅。 唔係咁，你 多少啦，多少啦。 即係你戎馬空衝好難㗎啦，大佬！你成日打仗咁，邊有時間去走去研讀呢啲嘢咧？是中國古書你都咁易讀啊，大佬！ 讀書都話 係啊， 苦讀。 是啊， 你讀一定是苦讀的，冇落讀的，唔聽講我呢個讀書落讀。 嗱，結果我哋呢代香港長大翻書仔都覺得好難讀嘅，因為你真係個根底唔夠啊。 嗯， 即係你反而譬如盧思光咧，佢都唔係話有咩大嘅學歷，但因為佢老豆係有型啊嘛，佢早上咧根本就係唔知秀才定乜嘢啫，因為舉人嚟嘅。 係， 所以淨係屋企睇曬嗰扎線裝書，細細個冇嘢做啊。暂暂背晒佢， 呢个即系姚老师姚宗仪一样， 系佢全部背晒嘅， 系 全 部佢 浸出嚟嘅呢阵， 浸出嚟， 即系你喺新界就知啊。所有譬如卢思光上，从来一本书都唔拎，一张纸都冇嘅，随口就噏出嚟噶啦，就写啦，一路讲就一路背嘅。咁你而家我哋呢一辈边有啲咁嘅人咧？你点读？点样去研究中国嘅旧学啊？ 嗰啲童子功嚟嘅， 系啊， 啊你唔系到十六岁先至。 只学嘢嘅， 唔到 即系学过到入到中大先开始读翻嗰扎古书，咁你死唔死啊？ 系 咁，你冇办法噶。你中学一定最重要系咩咧？喺香港，梗系读英文啊嘛。英文唔好，你根本唔掂，系嘛？你考唔到会考，你根本又考唔到大学，咁你梗系英文先行噶嘛。咁你好啦，到你读古书嘅时候已经迟啦。 系个 时间已经迟咗啦嘛。好啦，讲到呢度咧就时间够啦，希望第日有机会再同阿志官倾呢类嘅问题啊。好啦，咁啊，听晚要预告下啦，就系岑日飞请嚟李默同卢伟力话讲月亮嘅文化。 啊，月亮咪讲过啦，月亮 要讲啊，听日系中秋节啊嘛。 中秋节正日 系啊，正日啊。咁啊，基哥喺度啦，那些年张伟基。 啊，唔系冇那些事噶啦， 啊取消咗啦，那些事唔讲事啊，讲年嘅。好啦，咁最后一只歌，彭羚唱嘅叫做《囚鸟》啊。咁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的